毛主席与丁晟、刘兴元的谈话继续进行当中。丁晟向毛主席汇报说，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，对他帮助很大，后来还参加过七大。毛主席听后说，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啊，你们王东兴、韦国清、刘兴元有没有参加呀？王东兴回答毛主席说，是我参加了，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。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，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。他说，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，后来叫王守道负责编书，编出来后不行，改由胡乔木编。这个人有点知识，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，编了两大本，印出来让大家讨论，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。毛主席转向丁晟问，你打过些什么仗？丁晟回答说，打过锦州。毛主席说道，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，打得好呀。讲到打锦州，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他兴奋地说，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，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，不摘苹果吃，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。毛主席接着说，要给部队增加军饷，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，我们的部队吃酸菜，生活太苦了，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。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，这就很有希望，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？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。毛主席跟着强调，军队要谨慎，不能骄傲，一骄傲就要犯错误。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，现在要抓军队工作。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，纠正不正之风，不要搞山头主义，要想团结这些事情。进城以后，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，以后是彭德怀，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，以后就是林彪，他管不了那么多，实际上是贺龙、罗瑞卿管得多，以后是杨成武，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，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。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，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。第一，军队要谨慎，第二，地方上也要谨慎。军队要谨慎，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，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，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。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啊，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，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吗？好的宝贝儿怎么会给你呢？说到这里，毛主席沉思一会儿，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。他说，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，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全靠自己救自己。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？是我们劳动群众。在庐山会议时，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，我的一点意见，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，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。你们都讨论了吗？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，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。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，没有讲分裂嘛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，你们要注意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，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，这是重点，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。接着丁晟汇报他的战斗经历，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，毛主席说，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，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。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，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，你们不要歧视他，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。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钟赤兵，当团政委，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。柯伟有人歧视他。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，他说要认真读书， 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，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，搞出来了30本书，我看可以。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，把学理论的事停了下来。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、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，怎么行呢？读马列的书不好懂，怎么办？也是有办法的，可以请先生帮忙吗？丁晟继续讲他打锦州的事，谈到将俘虏补充部队的情况时，毛主席说：是的，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嘛，我们历来有这个政策。打天津，第一个师伤3000，死亡也不过几百人，一下子就补充了4000-5000。在西藏平叛时，你们打急了，应该抄敌人后边的退路，堵住他，就好消灭他。中印边境作战时，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，并且打得很好，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。当丁晟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，毛主席笑着对他说：你可不能摆老资格，不要搞增派了。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：你也要注意。毛主席接着说：魏国清，你虽是红七军的，可也编到3军团了，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，可要注意。毛主席说道：你们广州军区写的3支2军的文件我看了，一些问题解决的不算彻底，但还可以。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4个字，认真研究，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。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，不好的总是极少数，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，好的要表扬，但不能过分，不能捧得太高。比如有人说超天才，对20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，这没有什么好处，实际上是害了他。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，地方党委定的是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，这不是颠倒了吗？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，地方已经有党委了，就不能那样办了。毛主席最后说道：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，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？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，亲自看，亲自批，免得误事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8月28日，毛主席与刘兴元、丁晟、韦国清和汪东兴谈话后，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，他们座谈讨论了一次。8月29日，汪东兴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。毛主席边听汪东兴的汇报，边插话，边交谈。当汇报到刘兴元、丁晟、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9届2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，毛主席说：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。毛主席问汪东兴：你对丁晟、刘兴元了解不了解？汪东兴说道：不了解，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，平常没有联系，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儿要办，没有深谈过。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，摆了摆思想问题。毛主席又问：你们知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汪东兴回答说：主要是学习问题吧。毛主席说：对呀，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，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，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。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，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，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，而且照着念，照着引用。毛主席对汪东兴说：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。汪东兴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汪东兴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。毛主席听讲完后说：这个没事儿，你是办公厅主任，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，他是常委，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，以后也没有用上，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，没有扩散，这是对的。 毛主席接着说，你发言被人利用，这是事实。在湖北检讨以后，我对你比较放心了，你没有什么问题。毛主席多次这样说，为汪东兴解脱。汪东兴说，我还是有错误。毛主席说道，当然，你发了言嘛。毛主席关心地对汪东兴说，行政工作，组织工作，你是有一些办法的，你也是爱读书的，马列主义还是要学，我是关心你的。你去党校读了一年，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，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，结果现在看来，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，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。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，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，还要读点历史，读点经济学，读点小说，读点哲学史。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，为了强调学习历史，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，对汪东兴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。他说，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，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，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，城内空虚，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。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。毛主席接着说道，水浒、三国演义、红楼梦、金瓶梅，这都是文学作品，很重要的，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，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，写得很好，语言也很生动活泼。毛主席还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、丁晟、韦国清等人传达，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。毛主席当时还拷问汪东兴，要他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。汪东兴回答说，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、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，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。毛主席见汪东兴很快回答出来了，表示满意。毛主席接着说，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，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，只有30岁左右，你看人家。毛主席鼓励汪东兴刻苦学习，不断上进。毛主席接着说道，在党里为人也好，在社会上为人也好，个人为人处事也好，都要以团结为重，要辩证的看人，两点论的看人，变化性的看人。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吗？两点论也是辩证的吗？针对汪东兴为人做事过于认真，毛主席说道，为人不可太认真了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不看书，不懂文学，不做工作，不懂事，你干事太认真，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，鱼就无法生存了。毛主席对汪东兴了解得很透彻，有时毛主席甚至笑汪东兴，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，也当作指示吗？汪东兴说道，我区别得开，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。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，汪东兴对他讲的话、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。在转战陕北时，毛主席要求太严格了，贺老总送给他们一些腊鱼腊肉，有一天吃饭时，汪东兴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。当时汪东兴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，也有腊鱼腊肉。刚开饭，毛主席就叫汪东兴过去狠批了一顿。汪东兴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，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。彭德怀听汪东兴一说完，马上就说，是呀，吃得这么好，像个土豪一样，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啊。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，周副主席说，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，你应该有先知先觉，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，现在我们都吃完了，腊鱼腊肉很好吃，我们还嫌不够呢。周副主席让汪东兴赶紧把饭吃完， 并说还给他留着两块肉嘞。当时王东兴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。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，对汪东兴说的那些话，对汪东兴的教育，直到现在汪东兴还牢牢地记住他，实践他。8月30日，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，又找刘兴元、丁晟、韦国清、华国锋、蒲占亚谈话，汪东兴也参加了。谈话一开始，毛主席就问大家，你们谈了2天了吧，怎么样？他们个人简要地汇报了2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。听完大家谈过以后，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，现在不要做结论，结论要由中央做，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，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，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，还发了李雪峰、郑维山2个大将的检讨，都认为问题解决了，做了总结了。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，还没有解决。毛主席又隐身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。毛主席说，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，他们要瓜分世界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，把新疆、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，别国不能去，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，他说，在朝鲜打仗时，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2种不同的问题。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，在内部争论时，他们说东北、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，我们说东北还有20万朝鲜人，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，怎么办？他们答不出来。还有他们不允许我们夺取政权，连共党始终是反对的，有电报还在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，说不能打内战，如果打内战，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。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，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，民族怎么能灭亡呢？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，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？我是顶了他们的。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，也不讲夺取政权。毛主席再三地说，我讲党的10次路线邓州问题，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，这么个大国，这样多人不分裂，只好讲人心、党心、党员之心，不赞成分裂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、孟什维克，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，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。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，对高岗、饶漱石，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？毛主席说道，拉是拉了他们一下。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，使汪东兴想起了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。在莫斯科时，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汪东兴，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？知道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？汪东兴想了想回答说，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。毛主席点点头说，是这个意思。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。毛主席说道，从历史上看，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，过去张国焘搞分裂，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，但没有搞成。在结束这次谈话时，毛主席鼓励大家，很有希望，还是要实行成前必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，团结起来。